喝上半个月的羊奶，三盒267能喝上45天，每天才几块钱。羊奶当中的 EGF 因子对身体特别好，而且呢羊奶性温，喝下去暖暖的，胃很舒服，多种的营养物质啊全面保护到我们的身体。春季特别活动，三盒还送紫砂养生杯，紫砂内壁泡茶德原味，不锈钢外壳精致漂亮，手拎礼盒袋三盒羊奶就能免费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杯子数量有限，4007106108，4007106108。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温宁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张飞呀、终于想出了一条计，有了，我必须如此这般。腾腾，他来到帐口这儿，点手叫那些中军来，来来，都进来，过来呀。那些中军一看呢，全都瞪着个眼睛，拉着个架子往后退。张飞这气，我让你们过来，你们跑什么？哦，我没喝醉，进来把那破坛子弄出去。现在我有计了，这谁受得了啊？您有计有这么折腾的吗？这些中军进来把这大帐收拾收拾。三将军，您有什么计了？嘿，福儿过来，你们必须如此如此。老贼是自然受手，霸俊可得呀。哦，就一将军。就从这天起，张飞呀、不骂官了，不讨战了，整天派些人呢到山上去砍柴火。哎，严颜老将得到禀报之后一愣，这飞贼怎么回事啊？没烧的了，怎么也不骂官去砍柴火去？他派几个小校改扮成汉军模样，夹杂进去，你们给我探一探。这几个小校啊，就混到张飞的这些军校里边来了。又过了两天，这天三将军在大帐前往那儿一坐，把这些砍柴的全都找来了，其中啊也有这霸俊的西川小校。这俩站在最后边，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提心吊胆的要听两句，心说可别让这张飞看出来，看出来脑袋就得搬家呀，能看不出来吗？张飞呀、是装没看出来。我说你们这些日子打了多少柴火了？骑兵三将军打了不少了。我光是让你们整天出去打柴火去吗？不是，您是让我们以打柴为名蛮哄霸俊的军校，不让他们看出来，让我们去探寻别的道路，怎么能够从这霸俊城绕过去？对，你们探听出来了没有？禀三将军，我们探听出来了，从此往西北有一条小路，非常僻静，咱们可以从那条路啊绕过霸俊。对，咱给老贼严颜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哎，咱就不打他这霸俊了。 过去就完了， 哪有那事儿啊？ 咱们转过去打他，给他来个脑后摘筋。 哎， 可不许走漏消息啊！谁要是走漏消息，我定斩不容。今夜三更，咱们悄悄的是暗度霸郡。遵令。哎呦，霸郡俩小校，咱们一听这趟可没白来呀、啊！他们溜出了辕门，一口气儿跑进了帅府，就告诉严颜了：张飞今儿晚上啊，要从咱霸郡城这绕过去。啊、哦！老将严颜一听，何该飞贼当灭。今晚上我要带3000人马，埋伏在小道两旁，等看见张飞的时候，先让他过去。他不能光走人马不动粮草啊！待他辎重粮台上来的时候，咱们是一起动手啊！先把他的辎重截下来，断了他的吹。张飞呀、啊，是不打自亡啊，就是这个主意。二更天，严颜就把人马带出去埋伏好了。刚就三鼓，又探报悄悄来禀报，张飞的人马过来。严颜藏在树后，龙眼神一看，果然一哨人马朝小路走来，为首一将，黑盔黑甲，骑黑马，手提点钢枪，一边走那枪还轻轻直摆动，那意思好像是不许他的军校出声。哦，严颜认出来了，这就是那张飞。哼，便宜你，我先把你放过去，等收拾了你的粮草之后，我再杀你也不迟。嚯，这汉军呢、啊、一个接一个捋捋行行过去了没完，过了半天光过军校不见粮车呀。嗯，严颜有点奇怪呀、啊、这过去多少人马了，不行就打吧，别等这粮车了。对，他刚要传令，突然间刀牢一声炮响，身后有人大喊一声，像打了个霹雷似的，把老严颜吓了一跳。老将军回头一看，哟，张飞在他身后边站着呢，立马横枪，瞪着大环眼瞅着他呢。哈哈，严颜老匹夫，不好！老严颜这才明白，刚才过去那张飞呀、啊、是假扮的，真的在这儿呢。他赶快吩咐一声带马，马童把马给他带过来。老将抄刀要上马呀，这脚还没等认声凳呢，张飞往前一催乌锥棒，砰的一下子就把老将的叛甲涛给抓住了。啊，大叫一声吭哧，把老将军给摔在了平川。捆绑手过来就被严颜给绑上。张飞三将军的这一计成功了。哎呀，把张飞给乐的，嘿，我早就说过，这计谋啊没什么了不得的，只要你想，准能有计。今天捉住老匹夫严颜，还不是你家三将军想出来的吗？啊，你们说是不是？他问他手下的那些亲随将校，这些将校这么一听，一点都不错，三将军您是智勇双全。哈哈，行了，别捧我了，走走走，咱们进城。杀进了霸郡，说杀进霸郡呢、啊、可一个人都没伤啊。进城先贴出告示去安民，全都安顿完毕之后，三将军往帅堂居中一坐，吩咐一声，把那老匹夫给我推了上来。刀手捆绑手啊，由打堂下就把严颜给推上来了。老严颜往这一站，昂首挺胸，面无惧色。呵，张飞一看，你好大气派，老匹夫，大将到此，你为何不献城投降？严颜一听，呸！哟呵， 三将军一愣，真横啊， 怎么了？ 怎么了？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之将。张飞瞪着大眼睛瞅着严颜，他暗挑大指，这员老将行啊，怪不得我家军师再三叮嘱说西川豪杰众多呀。嘿嘿，这刘璋啊真是个活废物，手下有这么多的能人，他会守不了西川？哼。张飞这一想心事啊，目不转睛的就瞅着这严颜。严颜一看，你干什么？休得在你家老将军面前发威。哟呵，那么今天你已经被捉了，还有什么话讲呢？要杀便杀，要砍便砍，不必啰嗦。哈哈，好啊！张飞大吼一声，腾俩手一扶帅案站起来，可恼啊，可恼啊！大伙一看，坏了，三将军动了真怒了，要把老头给杀了剐了，说不定就许给扔在油锅里炸了啊！嗨，可惜这员老将啊！你看，咱三将军的眼珠子都要瞪着眼眶子外边来了。张飞是真火，他心想：你这个老匹夫，耽误了我多少事儿！你守的霸郡这会儿不让我过去，我在这儿已耽搁这么多天。你知道我们军事有将令吗？谁先到洛城，谁立头功。就我在这儿一耽误，说不定我家四弟子龙是沿江而上，已经到了洛城了，这头功叫我四弟拿去了。就因为你还在你的城门口这会儿摆那么些小木龙，还把我的名字写上，今儿我把你装在那笼子里。不行，那笼子都让我拿石头砸坏了，那不要紧，我重新做一个，把你吊起来，我拿乱箭戳了你。想着想着心事，把最后这句说出来了。老严颜这么一听，呔，老头喊了一嗓，把张飞吓了一跳。怎么了？心说行，这老头你看看，我这要拿乱箭戳他，他连眉头都不皱。张翼德，休得逞威，你到底怎样发落你家老将军？常言说大丈夫视死如归。说完了，啪，老将严颜把两肩这么一抖，把扶着他的捆绑手腾腾腾一下子给晃出好几步去。随后老将一转脸往外就走。干嘛？不是就杀吗？我上外边等着去。哎呦，两边的将校替老将严颜捏着把汗，心里说：你看你这老头，这是何必呢？你可别把我们三将军真给惹火了啊。如果呀，你要是说两句软乎的呀，我们三将军这人他心肠软，说不定就去把你饶了，怎么能这样？可谁也不敢过来说这些话呀。老严颜都到了那帅堂门口了，就听张飞喊了一声：严颜留步。老将军站那儿，大家就看张飞将军一转身由打帅案后边出来了。他来到老严颜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的打量老严颜，站在东边看了看，噌，他转到西边去了，上下又看了两眼。你说这不斗气儿吗？严颜一想，张飞这人什么毛病啊？张飞瞪着大眼瞅着他呀，老将严颜也没客气，瞪起双睛来看着张飞。老将军连眼皮儿都不眨。大伙儿一看，这要干什么呀？这二位就这么对着看呢。看着看着，只见张飞笑了，他一伸手，唰，亲手把老严颜的绑绳给松开了，然后双手扶着老严颜，把他扶到帅案后边正居中的大椅上一坐，腾腾腾 张飞向后倒退了几步，是那手便拜，老将军请上，受张飞一拜。哎呦，这下甭说严颜老将，就是张飞手下那么多的将校全都愣在那儿了，心说我们三将军这儿怎么了，今儿这太阳怎么从北边出来了。只见三将军把双拳一抱，老将军啊，张飞方才言语多有冒犯，更不应该用计策捉住了老将军，请您多多海涵。哎呦，这老将严颜哪受得了啊，感情这位老将军啊，就是不怕硬的不怕横的，这么大的张飞张翼德在他跟前倒身下拜，老将军赶忙起来把张飞给扶起来了。哎呀，翼德将军，折杀死老朽了。张飞立刻传令给老将严颜更衣备酒压惊，张飞亲自给老将军斟酒布菜。酒席宴前，张飞跟严颜商量，老将军，我这是奉军师将令到西川会见我家兄长，老将军能不能给我让条路啊。这张飞是有点绝的，他都把人家给逮着了，也没杀人家，也没发落，摆酒款待，坐这跟人商量能不能让条路，你说这谁能吃得消啊。老将严颜一听，赶忙站起来给张飞施了一礼呀。嗨，三将军，老朽不才，愿献城不依降。张飞乐了，感情就等这句话。哇，老将军啊，我家兄长能得到您的辅佐，那他的霸业必成啊。来，换大杯。喝高了兴了，喝着喝着呀，这张飞话就多了。哎，我说老将军，你耽误了我的事儿了，你知道不知道？严颜一愣，啊，三将军，老朽耽误了您什么事了？嗨，你挡着我不让我过去，你不知道，我从荆州一动身的时候，我家军师传了一道令，让我四弟子龙有水路溯江而上，我呀走汉路过这霸郡，是谁先到洛城啊，谁立头功。现在让您这一耽误，甭问，我四弟子龙已经赶到洛城那儿去了，这头功啊，老头应该让你赔。众军校在旁边一听啊，真都想乐呀，心说这三将军不管跟谁呀，只要一熟络，那是开城相见，爱怎么怎么地，有什么说什么，他肚子里搁不住话呀。严颜这么一听，哎，三将军，这您何必忧愁呢？别看您在老朽城前耽搁几日，您也得第一个到洛城，就是两位子龙将军也赶不到您的前面去。你算了吧，你以为西川这道我真不熟啊？你们这儿哪儿跟哪儿我全不知道啊？那我领兵干什么来啊？告诉你老头儿，你们那西川张松啊给我哥哥送去了一张地形图，那地形图我看了两天，坑坑门子犄旮旯沟窝缝边哪儿挨着哪儿我全知道，从你这地方就这霸郡到洛城大小不下35座寨口啊，每一座关隘都有重兵把守，我不得跟他们打一阵子，当然他们也不是我的对手。别说35座，350座俺张飞一武有何惧？不过那也耽误功夫啊，你说呢？啊，老将军，你说你耽误做事儿吧你，我真得罚你三杯。说着站起来把那酒斗抄起来。老严颜一看，哎，等等等等，三将军，您不是就惦念这个事儿吗？我看不必挂怀，这35座寨口啊，每座寨口的守将不是我的门生就是我的部下，我可以做三将军您的先锋官，封山开路，遇水叠桥，每座寨口 我只要去了一说，他就得倒戈归降。 哎呦，真的吗，老将军？那我怎么能敢跟您扯谎呢？ 来来来，你请赏，再受张飞一拜。不必了不必了，这么着得了，老头儿，你好好休息几天，今儿晚上您好好睡一夜，不，今天下半晌您好好休息休息。老头一听，哦，合着你这意思让我立刻就走啊？好，这位急性子，这么着吧，三将军，我是宴罢启程，喝完酒就动身。哎呦，那可太好了，来呀，给老将军备马啊！这酒不让喝了，不不不，您还喝您的，喝完了我亲自送您，把张飞给乐坏了。老严严做了张飞的马前先锋官了。张飞对严严说的那话呀，有点半信半疑的。这老头是不是上了几岁年纪，跟我这儿瞎吹呀？三十几座寨子他都能叫开，我得看看。看什么呀？人的名树顶啊！哎呦，老严严每到一关就这么一招手，驻关守将就来到老将军的马前，三言五语，城门大开，锣鼓齐鸣，鞭炮一齐响，就把这位三将军给接进了帅府，是摆酒接风，每个寨子都这样。张飞问手下的将校，哎，我说啊，你们发现我这些日子是不是有点胖了？您是见胖，哪有这么打仗的，一路上好吃吃喝喝，走哪儿都设宴款待，一枪一刀都甭用。你瞧瞧，你跟咱打仗就这样，肥吃肥喝，不必担惊受怕呀。有的老君一听啊，嗨，得了吧，三将军，当杨桥当曹操的时候，在树林子里边，我们马尾巴拴着那树枝子，这一跑也够吃惊的。嗨，提那干嘛呀？那叫彼一时，此一时。对，您说的有理，就这么一路上顺顺当当的呀，到了洛城了，赵子龙还没来呢，那子龙哪有他快啊？他这先锋官太得力了，一路上是兵不血刃，长驱直入啊。张飞一听，什么，到哪儿了？到洛城了，扎下营寨，把大寨扎下了。张飞一方面修书到浮水关，告诉兄长刘备，我已经到了，然后擂鼓声仗，他让老将军严严请来上座。我说老将军，这洛城您能叫开让他投降吗？严严一听，这儿可不行了，怎么镇守洛城的无意呀、啊、那是刘璋的内兄，而且还有他的儿子长子刘询，还有几员大将，刘贵、雷同、吴兰、张任，尤其是这张任，我最了解他，此人出身贫寒，武艺高强啊，自幼苦读兵书战策呀，智谋还过人呢、啊。西川的刘璋别看那么昏暗，对他挺好，张任这个人呢、啊、对刘璋还非常的忠。哦，张飞这么一听，要按老将军你这么说，这张任绝不能献关投降，不太容易。那好，明天带我跟他见上一阵。哎，三将军，杀鸡焉用牛刀，我自从归顺了皇叔还没立战功呢，要打我得先打。行了老将军，一路上您见下了奇功了，等见着我哥哥呀，我还得好好保举保举老将军您呐。二位客气了一番，第二天一早，老将严严领三千人马到洛城前讨战。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 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承载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有声剧《雅舍》，作者玄色，北京故事广播，每天21:30，敬请收听。 我是歌手老狼，才想起同桌的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欢迎知识入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老将严颜领3000人马到洛城前讨战，探视马报金帅府，把吴懿吓了一激灵啊！哎呀，严颜归顺张飞了，一路上啊，没用一枪一刀直打我洛城，这可怎么办呢？旁边那刘贵火了，哎，将军何必如此呢？待我取老儿手计来见将军。他领3000人马杀出城来，两阵队员刘贵往前一催马，严颜听了，我主刘璋有何薄待你之处？你为何屈膝归顺刘备？我把你这贪生怕死的老匹夫，哼！老严颜气的左手捻着银髯，右手提着大刀。刘贵小儿，你懂得什么呀？知识入者为顺节，我劝你赶快回城，劝吴懿和刘询马前来降。哼！刘贵一听，要让我家吴懿将军降你也行，你得胜过俺手中的枪。说着往前一催马，鸣枪就刺。老将军严颜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两个人在镇上打起来了。只走了7-8回合，老将严颜怒吼一声：“刘贵休走！”咔，一刀劈刘贵于马下。镇上的张飞一看，嘿，老将军真是刀急马快，来杀！一通战鼓，掩杀过来了，把西川人马杀得大败。败回城中去跟吴懿这么一说，吴懿一听，哎呀，好厉害的严颜呐，这可怎么办？第二天雷同吴兰讨战，他们要出城给刘贵报仇。吴懿给他们一指令，你们可要多加小心。两个人来的营前一叫阵，这儿还没等出动人马呢，哎呦呵，洛城前来骂战。好啊，严颜吩咐抬刀备马，等等，老将军呢，您该歇会儿了。由霸郡到洛城这一路上您可够辛苦的了，今儿个您呢给我关关阵，带张飞去擒擦儿贼。说着上马鸣枪杀到阵前。雷同吴兰哪打得过张飞呀？没用片刻之功，张飞是力擒二将。回来吩咐一声，不要难为他们，等我家兄长来了再听候发落。探马报进了城中帅府，吴懿这么一听，哎呦，连折三将啊，这仗可怎么打呀？ 哎呦，刘璋那大公子刘询火了，舅父可以给我一指令，我去会会张飞。哎呀，使不得使不得。吴一想，不行啊，怎么，你是我的外甥，我哪能让你去打呀？你知道那张飞多勇啊，那老将严颜呐，刀马纯熟，你不是他们的对手，明天看我的吧。张任也要出征，吴一不让他去，怎么呢？他知道张任的本领很高啊，比自己强，要论排兵布阵，调遣人马，两军拒敌，那是真有两下子。张任将军，这洛城啊，重任就在你身上，张飞把我捉去都不要紧，只要有你，洛城就能保住。嘿呦，这几句话说的张任很得意啊。第二天吴懿领3000人马杀下关去了，到那儿就让张飞给捉住了。你看昨儿他自己说的吗？我要让张飞捉了去，怎么长怎么短，可不让人捉了去了吗？看来他是有点先见之明啊。张飞笑了，哎，我说老将军，咱们逮他几个了？严颜一听，我杀死了一个将军，您捉住了三个，那里边还有几个呀？大概就剩张任和刘询了吧。哦，就俩了，那行了，老将军，明儿个您呢还接茬休息，我把他们包了圆就得了。张飞想的挺好，第二天一会张任呢，哎呦，一连10天取城不下。张飞有点着了急了，和这张任这么不好对付吗？这洛城这么不好打吗？你看看那黄忠、魏延下了多大的力量，都没取得了这洛城。张飞呀，对张任有点轻敌了。就在他正发火正着急这时候，有人来报，刘备刘玄德驾到。哎呦，大哥来了。张飞赶忙把刘备请进了大营，刚请进来，有人禀报，军师诸葛亮领人马来到洛城。你听听，张飞这高兴全来了，赶快接军师，把军师孔明给接进了大帐之中，他们全都会了面了，当然是喜出望外了。张飞备酒给大哥刘备和军师接风。孔明先生坐在这儿瞅着张飞奇怪，义德，你怎么来这么快呢？ 嘿 军师，您想想，您既把令传给我了，那能耽误功夫吗？我什么时候违误过军令？一路上我大吼一声开关，哎，从霸郡到洛城，哗啦一下，所有关隘城门大开，我就过来了。刘备一听，哼，义德，你瞎说些什么呀？大哥，不是这么回事儿，多亏老将严颜了。他就把老严颜的功劳这么一说，哎呦，刘备亲自到严颜帐中把老将军请来了，赠给金甲一副，锦袍一件，把老严颜请来上座。诸葛亮和刘备在两边陪着，张飞站在那儿满酒。嚯，老严颜呐，心里头这个感动哦。诸葛亮就问老将军了，这张任怎么这么难取呀？严颜又把张任的出身经历跟诸葛亮说了一遍。孔明一听，好，明日一早我来捉他。第二天，诸葛军师乘着4轮车，领着10几名军校出来看了看，游山玩水啊，哪有那闲心呢？军师这是查看地形。他一看呢，洛城旁不远处有一座桥，这叫什么桥？有人禀报回禀军师，那叫金雁桥。 哦， 孔明到金雁桥前看了看，然后回到了大营。他告诉刘备，主公，明日我就要在金雁桥前生擒张任。说完了，军师传下几道令去，刚把令传下去，有探报来报，张任讨战，点名要主公出征。哎呦，刘备一听，叫我来了。军师告诉刘备，主公，您就在大帐中歇息着，待我去会一会张任。说完了， 诸葛亮坐着四轮车，带着几百小校来到阵前。军士可真有办法，他带着这几百小校参差不齐呀，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样的都有，而且站在那儿很凌乱，队伍一点不整齐。张任一瞧，这什么呀？哎，就是坐四轮车那人，羽扇纶巾，他就是诸葛亮，就是他。哎呀，张任觉得奇怪，诸葛亮这名气多大呀，都说此人用兵如神，借东风火烧战船，把曹操百万人马杀得大败。哦，就这样啊，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呐、啊，也太平常了。这时诸葛亮催动四轮车过来了，对面可是张任将军，正是我。你是什么人？我乃诸葛孔明。哦，失敬了。张任还挺客气，诸葛亮点了点头。张任将军，我家主公天兵已至，你还不献城投降，等候什么呀？诸葛军师此言差矣，张任奉我主将令在此镇守洛城，焉能归顺？不单不能归降你，我还要想捉住刘备与军师，在我家主公刘璋面前请功呢。说完往前一催马就过来。诸葛亮拨动四轮车往金雁桥拜下去了，张任随后就追。张任哪知道这儿有埋伏，他追过金雁桥不远，诸葛亮不见了。嗯，张任觉得奇怪，他转念一想，不好，我中了他的计了。张任拨马就要往回来，回不去了，汉军已经把金雁桥给截断了。随着一阵战鼓声，东西南北杀来四员大将，张飞、严颜、黄忠、魏文长。张任把牙关一咬，我跟你们一死相拼吧。就在这时，刀牢牢一声炮响，赵云、赵子龙赶到了，生擒了张任，来见刘备。刘备想劝张任归降，张任是至死不降。刘备一气之下把张任给斩了，人头高挂，杀了张任，吓跑了刘询，弃官而逃了。刘备是兵进洛城，进城安民，手下诸将各有封赏。刚安顿完毕，有探报来报说，马超领兵攻打夹门关，现在是关口吃紧。哎呦，几句话可把刘备给紧张坏了，怎么马超来了？他这是从哪儿来呀？刚说了一声再探，把这个探报打发走，功夫不大，又有探视马来报说夹门关吃紧，日接三报。刘备可有点坐不住了，他赶快向孔明求计呀，说这可怎么办呢？开始听到禀报我还不信呢，马超怎么能来打我的夹门关呢？难道他归顺了汉中张鲁了？哎呀，真是马孟起不成吗？就算果真是他，马超也不能来打我的夹门关呢，因为我和他父亲马腾是同殿之臣呐。他父亲被曹操所害，我还曾经给马超去过信呢。他见了我的书信之后，是当即起兵报仇。我本想啊，配合马超兵取许昌，由于曹操防备甚严，我没得出机会来动手啊。今天他怎么能翻过脸来打我的夹门关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还真把刘备给闹糊涂了，难道真是马超来取夹门关吗？一点都不错。这么长时间这马超哪儿去了？自从曹操定计把他父亲由西凉给诓到了许昌，不是把马腾给杀了吗？马超呢，尽起西凉兵马， 请了韩遂助他一臂之力，兵发许昌要大报复仇，在潼关与曹操大战，把曹操杀的是隔须弃袍，渭水避剑。后来他手下的大将许褚是裸衣战马超啊，杀了一个天昏地暗，神鬼皆惊。曹丞相又新生了一计，这才抹书奸韩遂，使马超与韩遂反目。从那儿马超就败下来了，败得很惨呐、啊。带着他手下的大将庞德，还有他弟弟马岱，只剩下了百八十人了，一直败到羌湖地带。羌湖地带的百姓呢，都很拥戴马超。两年的功夫，马超在羌湖一带是重整旗鼓，又凑齐了20,000多人马。他还想大报复仇，以雪平生之恨。为此，他由羌湖领兵就杀出来了，杀到陇西一带，在陇西诸郡，他是攻城占地呀、啊，建城就打，打进去就杀呀。因为这些地方都归曹操管辖呀，马超都杀红了眼了，不投降的他把他杀了，降了他的他也给杀了，降了也杀呀啊。他打到蓟城，蓟城的太守叫韦康。马超攻打这儿打了半个多月，这韦康有点吃不消了，跟他手下的副将杨甫商议，说我投降得了。这杨甫这么一听，不行啊，你别降啊，那马超啊是狠毒过人，你降了他，他也得要你的命。韦康一听，能那样吗？嗯、啊，自古那大将不杀降卒啊，我都投降了他还杀我，你不能降，那不降我怎么办呢？你赶快写封信，咱们求援于长安的夏侯渊。哎，好吧。韦康咬着牙发着狠，拼着命守住城，给夏侯渊写了封信去。这夏侯渊见到了这告急文书了，心里挺着急，但是他没敢动。怎么回事呢？曹操派他在这镇守长安，可是没告诉他呀，去增援这个蓟城，说蓟城吃紧了，你该怎么办？那夏侯渊哪敢动啊？对了，韦康那儿着急了，我领着人马去救韦康。回头马超派人绕过来，咣的一下把长安给我取了，我怎么向丞相交代呀？哎呀，你看这怎么办呢？夏侯渊只得写一封回书，安顿安顿韦康，告诉他让他好自为之。韦康这气，我为不了了，我才找你，我好自为之什么呀？这怎么办呢？这个他又把杨父找来了，我还得降。哎呀，杨父一听你不能降，宁可这么着，叫马超把城给攻开，咱们就与城啊共存亡，您也不能去投降。你要是投降的话，落一个归降的名，马超还得斩了你。可我怎么就不信呢？哎呦，那杨父啊百般解劝，这韦康说什么也不听，最后咔嚓的一下把城门打开，他头顶印信往道边那儿一跪，降了马超了。马超一看韦康火了，怎么回事呢？你早干嘛来着？我领兵到这儿你就应该降，你怎么现在才想起降来呀？哦，你城池吃紧呐，我不论朝夕，或者是一早，或者是一晚，我就把你这城取了。你估摸着不行了，跑到这来投降求活命来了，哪能饶过你呀？斩！当时把韦康给杀死在了马前。杀一个韦康就可以了，这马超啊是真够狠的，把韦康这一家子上上下下老老少少41口一个没留，全给斩了。这下啊是民心大怨呐、啊，太不得人心了。你这马孟起哪能这么做呀？人家降了你了，你也把人杀了，杀那一个还可以，一家老小一个不剩。哎呦，当地的这些黎民百姓啊，对马超有点切齿怨恨。 马超就把这杨富给捉住了。有人告诉马超说，您兵马一来啊，这韦康就想要县城投降，就因为这杨富，他说什么也不让韦康降您，他最坏了。马超一听，是吗？把他给我找来。把这杨富找来，马超当面问他说，我来的时候韦康要纳城投降，你为什么不让？杨富理直气壮，当然不能让，我知道你的为人，你为人呢特异的狠毒，就是降了你你也得杀了，现在怎么样？韦康悔不听我的忠言，被你所害，我现在给韦康报不了仇啊，我这心里头就很不痛快了啊。马超听了这几句话呀，大伙算计着坏了，也得把这杨富全家斩喽。没有，马超是哈哈大笑，把杨富给放了，说，行了，你这人不错，你对韦康是一片忠心，你别看我杀死韦康，但是我留着你，你可以为继承太守，韦康这角色你来了。你瞧这马超这什么秉性啊，这是他算计这杨富得感念他的不斩之恩呢、啊、没有，杨富连理他都没理他，一肚子气就当了这继承的太守了。马超把家小全都搬来了，想把这继承啊作为自己一个落脚的地方。他稍事休整了一下，领着人马又出去打去了。还打呀、啊、打，马超想打到长安，打到许昌报复仇吗？马超前脚一走啊，这杨富就找他的表兄去了，他表兄叫江旭，他跟他表兄这么一诉这苦衷，说我怎么能想马超呢，我得给韦康报仇啊，他给我个太守，他就封我个侯爵，我也不能跟他在一块儿干。哎呀，这江旭一听，那么你怎么答应他？我不答应他不行啊，不答应当时他就把我斩了，我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我这是暂时的委屈求全，就为给太守韦康报仇。哦，杨旭一想到好，我得怎么帮你呢？表兄啊，我想给夏侯渊写封信求助于他，你上回不是写过信吗？韦康太守亲笔所书写去的信都不好使，你能行吗？我试试。你试试吧。杨富写了一封信去，夏侯渊呢由长安率领50,000人马打来了。怎么回事呢？不是韦康给夏侯渊写信，夏侯渊按兵不动吗？可那时候他没有曹操的话呀，他给韦康回了信之后啊，他立刻派探马飞报许昌，曹操一看这文书啊，急的直拍桌子，怎么回事？哎呀呀，夏侯渊你太迟钝了，他既然韦康写信请求你，你怎么不帮他呀？得打呀，马儿不死我心难安呢、啊、我早就告诉过你，留着马超还了得，此人有吕布之勇啊，他总想着报马腾之仇想杀我，我就恨不得一下子就把他给除了，我找不着他，这2年都没影了，不知道哪儿去了，现在又反了，这还了得？你赶快去援助继承，要兵给兵，要将给将，要粮草给粮草，你夏侯渊真的要能够活捉了马超，贺哲斩了他的首级，送到许昌来，我立刻拜你为大将军。夏侯渊一看这回书啊，这疼，眼珠子都红了，立刻带领人马马不停蹄就奔继承来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对于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咱们不应该离开，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引狼入室。 对于未来的憧憬，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开一些， 对于自由的向往， 任何的事情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 今晚拍案，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瑞麟羊奶开春特惠，试喝价89元一盒，买三盒就送紫砂杯，送货上门满意再付款。最后再提示您，本档节目紫砂养生杯的赠送名额还剩下不到13个了，不管是想要尝试羊奶的朋友，还是想要免费获得紫砂杯的朋友，都不要错过这一次机会。最后10秒钟，加油打电话40071061108，40071061108，40071061108。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我与你只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杨富贺他的表兄江旭呀，与夏侯渊合兵一处。这杨富把马超的妻子和他的三个儿子都给杀了。马超听到这消息之后，当时气得就昏过去了。他醒过来，立刻回兵继城啊，一番血战，要给他的妻子报仇。杨父江旭加上那位大将军迷了心窍的夏侯渊，哪儿站得过马超啊？有人给杨父出了个主意，你必须如此这般才能把马超打败。什么主意？他们让杨父啊，把马超的妻子和他儿子的尸身首级一块儿吊挂在城头上，让马超看着，以乱其方寸。这心就乱了，这仗就打不了了。这人心绪一乱，甭说打仗，不管干什么也干不下去了。果然如此啊，马超啊，含着眼泪打，这仗怎么打呀？大将庞德也病了。什么病啊？发药子，一阵冷一阵热呀。要是冷上来，裹上八床被窝照样哆嗦；要热上来，能四方兵镇着，冒大汗，这仗还怎么打呀？ 再加之没有接济呀、啊，就是说刀矛器械、锣鼓帐篷、辎重粮台，一切等项，谁供应他呀？哎呦，马超从继承这儿就败下来了。这回这一败比潼关那时候败得还惨还可怜。最后马超带着兄弟马岱、大将庞德，还剩下十几个军校，就围着汉中这儿转，可以说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什么办法都没有了，逼得马超万般无奈，这才投靠了张鲁。这下把张鲁给乐的差点背过气去。张鲁马上把所有的文武全找过来了。我说，马超可来投我来了。张鲁怎么这么乐呀、啊、这回阔了，我要是得了大将马超，我就可以平天下呀。往西我取西川，灭了刘璋，捎带脚灭了刘备，刘备现在正在西川呢。回过头来我得荆州，得了荆州就灭孙权呐、啊，最后取曹操，到那时是天下定矣，我就可以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了， 比我这自封的汉宁王可强百倍呀！ 我当一回张皇上。张鲁想到这儿啊，他都不跟他的文武商量了，商量什么呀？万一要有人出主意， 不要马超呢？那怎么办呢？请，他是悬灯结彩，大开辕门，大设筵宴，这一通折腾，把马超给请来了。马超没想到张鲁对他这么客气啊，马超也有点受宠若惊啊。现在的马超可不是在西凉那时候了，也不是起兵那时候了，多可怜呐、啊！仅仅是强于阶下囚啊，我算个什么人物啊？走投无路投人家张鲁，张鲁待我这么客气，哼！我当以死报之，赴堂蹈火，万死不辞，倒吊着刷井也心甘情愿，这叫士为知己者死啊！张鲁把马超待如上宾，张鲁越端详这马超啊，他打心里越爱他，他就跟他手下的谋士商量，说马超将军现在是孤身一人了，我想把我的女儿许配他为婚，你们看怎么样啊？还没等谋士说话呢，张鲁手下大将杨柏站起来了，我说主公啊，您怎么能这么办事啊？怎么能把姑娘许配他呀？这马超啊，他要是一着急一上火一生气，他不管不顾啊，什么父母妻子啊，什么他都没有。您要把姑娘给了他呀，还不如把姑娘推到火坑里去，是这样吗？那当然了。再者说他刚到这儿来，您知道他安的是什么心呢？哦，言之有理，这张鲁啊把这事儿就压下去了。马超知道了，知道张鲁要招他为婿，让杨柏这么几句话给破坏了。您说这马超能不恨这杨柏吗？我马超是那样的人吗？甭说马超啊，就连庞德马岱都有点气不忿了。我说这杨柏怎么这么说话呀？我家马超将军是那样的人吗？他是个非常重情义的人呐、啊！啊，咱们得找这杨柏算账。杨柏这么一听，什么？马超要找我算账？那还能有好结果呀？吓得他赶快找他兄长杨松来了。他跟他兄长这么一说，他兄长听完了之后皱着眉头想了想，啊，贤弟呀、啊，你不必担忧，但愚兄我想一条计策，咱们把这马超除了，是以绝后患。恰恰就在这时候，西川的刘璋派人到汉中来找张鲁求救来了。这人是怎么来的呢？洛城吃紧呢、啊。刘璋有点受不了了，洛城大门这么一丢，绵竹再一失手，我就束手被擒了。他赶忙聚文武商量对策，他手下的文武啊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您可以到汉中去求求张鲁。哎呀，刘璋一听，你们出的这是什么主意？张鲁怎么能够管我呀？我们俩人有仇啊。有人告诉他，那也不要紧，您可以跟他隔地讲和嘛，说是他只要帮咱们忙，兵发夹门关，从夹门关打过来，超断刘备的后路，咱们再从前面这么一攻，两气夹攻，刘备必遭擒呢。这样一来呢，咱西川就保住了，您可以给张鲁一块地方，也没说这具体地方是哪儿。刘璋慌上忙脚的就把这人打发来了。张鲁一生气啊，连见都没见，什么上我这儿来求救来了，滚回去，我还想要打他呢。刘备如果真把刘璋灭了，还省了我的事了，最后我就收拾刘备就算了，我管你这事儿的。讲这使臣呐、啊，给我乱棍赶出，披着爬扎把这位使臣给赶回来了。这使臣来到成都一见刘璋，刘璋啊哭三个脸在这坐着，他坐着干嘛呢？又跟他文武在一块商量对策呢。感情刚把那使臣打发走啊，刘备那边的法正给他写了封信来，让他知时务为俊杰， 赶快献成都归顺刘备。把刘璋气的，你这法正啊，我派你到荆州干嘛去了？你可倒好，卖主求荣，你把刘备给我带来之后收拾我呀，咔嚓咔嚓三把两把把这信给撕碎了。就刚把信撕碎了，这时候他儿子刘询呢由洛城跑回来了，说是洛城已经丢了。哎呦，这下刘璋啊可真掉了眼泪了，够窝心的了。派到汉中那使臣回来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刘璋一听那怎么办呢，干脆我一头碰死得了。他手下文武一听，嘿，主公您这怎么了，咱们现在要地方有地方，要粮草要人马，您说什么吧，您也不至于这样啊。要不怎么说刘璋暗弱呢，他真没本事，那不这样你们说该怎么样啊，咱们还得求汉中张鲁。废话，我这不是派人求去了，你没看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回来了。那事儿不怨人家张鲁，怨您呐。我怎么了，您倒跟人说清楚啊，隔地讲和呀，你给他什么地方啊，啊那你们说我应该给他哪儿啊，您起码得给他20个州。去去去去，我一共多少个州啊，我全给他得了。哎呀主公，您这不是固然没之急吗，您先让张鲁帮着咱把刘备灭了之后啊，您可以不给他，也可以把张鲁收拾了，不单保住咱的西川，汉中还归了您了呢，这不是计策吗。哎，刘璋一听这可不赖。哎，我说你再回去一趟得了。这使臣一听，主公我不回去了，这张鲁挺厉害，他不跟我面见。旁边啊有高人，有人说这么着不行，您不能直接去见张鲁，张鲁手下有个重臣，此人姓杨叫杨松啊，张鲁很依赖此人呐，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他能直接跟张鲁说上话去。那么您要想请张鲁出兵援救咱们西川，那么您必须呀得把这杨松给买动喽。啊，那好买动吗？怎么不好买动啊，主公您可不知道啊，这杨松是见利忘义呀，他十分贪财，见钱眼就开，只要您把礼物给他送过去之后，他一定替您说话，您再把这20个州许给了张鲁，张鲁一看有利可图，他肯定出兵，西川之围可解呀。哦，啊，就依诸公，派黄权为使，多带金珠美玉，蜀锦黄金，一切细软，外带土特产，连四川的辣椒酱都给拿了去了。黄权来到汉中，先悄悄地住进了馆驿，跟人家打听这位杨松先生在哪儿住，谁不知道杨松啊，告诉他在哪条街哪条巷。黄权来到杨松的门前，站着这么一看，他门口的那些侍卫一个个站在那儿，那脸都扛着，嘴都撇着，这叫主多大奴多大，衙门口多大气派就得多大。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阎王好见小鬼难堂，在杨松这儿啊，是阎王不好见小鬼更难堂。可是黄权呢并没被这气势所吓倒，什么原因呢，一个是人家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过，再一个黄权心里头透明白，越是这样的家伙越好搪塞越好对付，只要是你把钱摆在前边，什么事儿都能办，所有线条一律向上。跟黄权特别客气，马上进去给通禀。黄权一见杨松，先把礼单呈上，杨松一看这礼单，二话没说就把黄权给留在了府巷， 哪能住的管驿呀？那多别扭啊，在这儿住方便。你等着，我亲自去见张鲁啊，不，我带着你，咱们一块儿去见。您瞧瞧，这珍珠细软土特产外加辣椒酱，多厉害吧！这杨松就带着黄泉见张鲁来了，一说给隔20个州，并且小以大义呀、啊。什么大义？唇亡齿寒呐、啊！如果刘备取了西川，汉中也难保。您呐，还应该帮助刘璋为盾。哦，张鲁听到这会儿，立刻给黄权赐座，告诉黄权：别看我与你家主公刘璋素有小戏，小戏是怎么回事？就是小仇口，那算不了什么。当今呢，应以大事为重。我愿起兵。慢着，旁边站起了一个，说您不能起兵啊。怎么了？主公啊，假如说刘璋要宽哄您呢，假许20个州，当您打破加盟关，杀进西川，灭了刘备，回过头来刘璋不承认这个事情了，怎么办呢？啊，能吗？怎见得不能？这几句话说的张鲁啊有点动心了。哎呀，那朱公说这事该怎么办呢？他这一问，好嘛，这厅堂里头乱了套了。怎么回事？有主张立刻出兵的，有说还是不出兵为上。哎呦嚯，这一通乱哦。正在这时，在阶下有一人是拱手高呼：主公听了。哗，当时屋子里这些人都不愿意了，回头一看，马超、马孟起又到外边进来。区区小事，何必这样争论？主公，您应该以信义为重。那么刘璋既然写来书信，派使臣到此求援，并许以20州为酬谢，怎能出尔反尔呢？主公何必多虑，请你给我一支人马，我到加盟关去一趟，把刘备给您捉来。捉来刘备之后，您可以先向刘璋索其地，你先把地方给我，然后您再把刘备交给刘璋，他还有什么话好讲啊？哎呀呀，孟起所见高于主公啊。不过此次加盟关就要有劳孟起你了。哎，主公待我有知遇之恩，我当效犬马之劳，立刻点精兵20000杀奔加盟关。马超就是这么来的。守关的孟达与霍尊哪儿敌得了马超啊？吓得孟达免战牌高悬，派刘兴探马到洛城禀报刘备，让他赶快发救兵啊！所以刘备是日接三报，冷汗都下来了。刘备可真着了急了。那马超要打来，这不麻烦了吗？我这趟西川白来了。他赶快找孔明先生商议啊。诸葛亮啊，还是那样稳如泰山。刘备可有点慌神儿。我说先生，您说这该怎么办呢？我看咱们这么着吧，还是派我家三弟张飞去，他倒能抵挡一阵。不，最好是派子龙。哎呀，不行，子龙现在回了涪水关了，催压粮草去了。派老将黄忠年纪稍大一点，要不让老严严去吧？不行，严严比黄忠还大3岁呢，让魏文长去。哎呀，军师，要不让他们都去？哎呀，都去这儿怎么办呢？刘备说完了，自己也乐了。诸葛亮微微一笑：主公，您不必惊慌，亮自有安排。刘备一听放心了，看军师怎么布置吧。诸葛亮传令，立刻升帐。这巨剑鼓啊嘣楞刚敲了这么一下，哗，众将分别站立在两旁。嗯，把长巨剑鼓的那军校给闹愣了。每次啊得3通鼓响，众将到齐啊。这回倒好，嘣 刚敲一下，呼啦人全进来了。怎么这么快？感情全在门口这儿站着呢。贾门官吃紧，众将全都知道，都想来找主公和军师请令。不过呢，不知道主公军师作何打算。反正这样大伙儿算想好了，不管怎么打算，肯定得出兵。那么怎么这么冲啊？难怪啊，现在汉军是士气正旺啊。不用说众家武将，就是每一个小校都有抢头功得头令的这种争先恐后的想法。现在贾门官吃紧，派谁去啊？谁都想得去，一个个是擦拳摩掌，唯恐这支令箭落不到自己的手里。所以只见呢，长巨将谷那位刚这么一抬手，哇，众将就闯进大帐来，插手十里分班而立。呵，刘备看着心里就高兴，哎呀，众将这精神头真足啊。刘备微微一笑，看了看诸葛亮军师，这才跟大家说呀，说现在马超领精兵20,000攻打咱的贾门关，贾门关十分吃紧呐。大家都知道了，这不用军师多说呀，说现在需要火速派人。众将一听，唰，把眼睛都瞪起来了，不用问，准是派人领兵据守贾门关去战马超。一听下文呐，猴吃麻花满拧，感情军师说的不是这档子事儿。什么事儿啊？军师说火速派人到荆州去调关羽、关云长进川。众将全糊涂了，贾门关那儿那么紧张，不去派兵镇守据住马超，怎么调关羽啊？把云长要是调离了荆州，那荆州怎么办呢？哦，还得派回一人去去看守荆州，这不是折腾吗？这不是。众将听这号都想要问问军师。魏延把胸膛这么一挺，那嘴啊都张开了，可没好意思问。这时张飞左手一撕亚耳猴，右手一罗刚然，呀，他也想要说点什么。还没等这二位说呢，刘备沉不住气了，我说军师啊，这贾门关吃紧，不派兵据守关隘，为什么要到荆州去调云长啊？诸葛亮听着这会儿不慌不忙的微微一笑，主公啊，不调云长何人去拒马超啊？众将才明白，感情到荆州调关云长就为了到贾门关去挡住马超啊。嗨，二军侯没等入川，恐怕这贾门关就丢了。军师这是怎么了？喝多了。刘备听着这会儿把眉头也皱起来了，哎呀，先生，这又何必呢？云长虽勇，远水难解近渴呀。这眼下这么多的众将，这不，刘备说这不都在这儿吗？这派谁不行啊？众将一听，对呀，主公这几句话问得太对了。只见诸葛亮摇了摇头，嗨嗨，主公啊，除去关羽，谁能抵挡得了马超？便问我营中诸将，能在马超的马前走上三合者，寥寥无几人呐、啊！迫使得我不得不从荆州调关羽入川。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威名是世物，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那锦衣马超有吕布之勇啊，他为报复仇，尽起西凉人马，在潼关六战曹操。六战潼关，杀得曹操割须弃袍，就是他手下的虎痴上将军许褚都有三分惧意啊。今日我虽然把关羽调来，我恐怕云长也抵挡不了马超哦。锦衣马超乃当今之虎将啊，枪戟马快如吕布复生，两遍观我营中诸将，能在马超的马前走上三合者，寥寥无几人呐、哎呀，军师这番话说完了，两边的那些武将气得那头嗡的一下都晕了。魏文长和张飞是异口同声啊，军师何故小觑无能。哎呦，张飞一看不行，魏文长要抢功，他上前一把砰把魏延的手腕子给抓住，狠狠地往后推了这么一把，魏延腾腾倒退了两步。魏延明白了，哦，这是不让我说话，他先说，好，你说完了我再说。腾，张飞一转身，他站在魏延那儿了。军师啊，俺张飞在当阳桥前曾独拒曹兵百万，事隔不久，难道说军师忘怀了不成？曹操百万之众，非且不惧，岂愁马超以匹夫乎？啊！要气吐血了。魏延一看，我也别言语了，让他一人嚷嚷吧。张飞说的话不无道理呀、我看你军师怎么回答。诸葛亮看了看张飞，已得啊，马超非曹操百万兵可比呀、张飞一听，这叫什么话呀、这叫义德在当阳桥前一声断喝，几乎喝断桥梁，确实喝退过曹兵。不过曹操是怕众埋伏，他心中无数，所以不敢前进，也是因为亮两次用火，火烧博望，火烧心也，烧得曹操惊心动魄，所以被三将军一喝，他才暂且退兵。嘿， 张飞越听越生气呀、啊，合着我独具曹兵百万是军师您的功劳啊？啊，我现在没工夫跟你续谈那个事儿，咱们先说现在吧。您别派人到荆州调我家二兄长了，把他调来再派别人去，这不是瞎折腾吗？这不是，我现在就要在您的跟前讨一支将令，到夹门关生擒匹夫马超。哎呀，诸葛亮把头摇了摇，一德，你据守不住夹门关，你绝非马超的对手。哎呀，张飞一想，今儿这怎么了？咱们军师啊，你会不知道我张飞张翼德怎么回事吗？这真是岂有此理，把他气的是一个劲儿的跺脚啊，钢牙咬得嘎嘎响，是须发倒竖，这俩大环眼瞪了个滴溜圆，像点燃了的两堆火一样，离着他近都觉得有点揪人，七窍都生了烟了。刘备不知道今儿个诸葛亮用的是激将法呀，他瞅了瞅张飞，又看了看军师，这才急人呢。怎么一个人是咬牙切齿横眉立目，一位是不慌不忙稳稳当当，这诸葛亮越稳当啊，张飞这火气越盛，今儿这令我讨定了，军师如不讲令，传于某俺就要。怎么回事啊？把刘备吓了一跳，诸葛亮也看着张飞，你要怎么样？俺要与军师兄长告辞。吩咐一声，来，帐前抬枪，备马。他要走了，大伙儿一看三将军，这可是真急了。哎呀，先生，刘备看了一眼孔明的意思，您就把这令给他吧。且慢，孔明抬手叫住了张飞，三将军，怎么样？你真的要去战马超？真的要去战？你果然敢战马超？哎呀，俺果然敢战呐！砰砰，气得张飞给自己来两拳。哎，好好好，诸葛亮一听，那行了，你当面立下军令状，如在夹门关前战不胜马超，我要按军令从事，笔目伺候。旁边小校把笔墨准备好了，张飞拿起笔来，唰唰唰，把军令状立了。张飞今儿是有点气晕了，怎么？你看在华容道那时候，他二哥关羽也跟军师打赌，为了捉曹操和放曹操，不单呢，关羽给诸葛亮立了一个军令状，他还跟军师要了一份军令状呢。今儿个张飞呀，气晕了。光立了一份儿，我不问了，我捉住马超你该怎么办？也不是不问，忘了问了。张飞刚一转身，且慢啊，三将军一愣，心说怎么了？军令状我都立完了，军师您还想变卦？那我可急了。你已经是够急的了。军师没搭理他，看了看张飞身后的那魏文长，魏文长啊，脸儿都气黑了，心说谁跟谁啊？还是张飞，那是我家主公的三弟，人家把令抢了去了，我们这会儿吹胡子瞪眼半天了，谁理我们呀？军师理。啊，文长，在，我给你2000人马，可以做翼德的先锋官。你要多加仔细，小心从事。嘿，魏文长双挑大指，我家军师真会用兵啊！得得得得得得令啊！魏延蹭的一下把令箭抢过去了。张飞看了一眼魏延，又看了看诸葛亮，挑了挑大指，心说军师您这先锋官给我选的好。这二位一对急性子，就听外边叨叨 主帅跟先锋官一块儿点炮，到底魏延抢到前面去了。魏延虽然性子也急，他和张飞可大不一样。怎么回事呢？这个人呢，主意特别正，胆子也大，他要认准了这一门，不是吗？那是没完呐。这人的这抢功心理特别强，到底他抢到张飞前面去了，先锋官嘛，领着两千人哪是昼夜兼程啊，饭都不吃，饿了啃一口干粮，渴了忍着点儿，直达家门关。兵马刚到关前，还没等把寨扎住呢，有探马来报，说是夹门关前有一哨人马正在讨战。动手了吗？没有。夹门关孟达呀，高悬免战牌，嘿嘿。魏延一听，轻轻摇了摇头啊，甭问，孟达是让马超给吓住了。我呀，来得正好，我得先下手，先下手为强。来，关前应战，刷拉两阵队员。魏延在马上一看，嚯，镇上这员将挺威风。再看身后的那杆大道旗，大道旗上书金字，一个斗大的马字。他催马来到这员将的跟前，你是马超吗？这位不是马超，是马超的弟弟马岱。马岱一看，嚯，这从哪儿杀下来一只生力军呢？再一看对面这人啊，还真把马岱给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呢？面如重枣，五柳长髯，哎呦，残眉凤目，甭问，那准是关羽关云长啊。马岱细一看，不是，这元将是俩大眼睛，你是什么人？我乃魏延魏文长。哦，马岱就明白了，刘备把援兵派来了，甭说废话了，催马鸣枪，是鸣枪就刺。魏延一带马举刀就劈，两个人打到一处，只战了十几个回合，马岱是拨马就败。嗨，魏延一看，你们马氏兄弟原来就是这个呀，几个回合就跑，哼，今天你休想逃脱。他催马就追，他哪知道马岱这是诈败。他败下去一抬腿，咔楞一下咬灵魂，得胜钩八百千挂上了，由背后把弓摘下来，走出壶，撤出凋零剑，一回身嘎嘣噌就是一剑。魏延看见了，哎呦，他要用剑伤我。就这么稍一愣神的功夫，一股金风直扑面门来了，他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插扑一剑正中左肩呢、啊、嗨，这就是抢功加轻敌所致啊。魏延一俯身就趴在马上了，哇，魏延往起一拜，马岱一看一箭射中了，他赶快把弓啪插起来，提枪就追。刚追了这么一段路，只听山坡上打了个霹雷呀、啊！休伤我将！一骑战马飞下来，就挡住了马岱的去路。呵，这员将连人带马，好像一朵乌云。只见他把手中丈拔蛇矛枪这么一鸣，咔，一枪就刺过来，在西凉马家的枪。那在当时是一绝啊，使枪的你都得把人家马氏父子马氏兄弟给往前让一让，可今儿这一枪啊，还真把马岱给吓了一跳。他赶忙右脚这么一踹蹬，啪往外一削坐马，啪使手中枪往外这么一封。幸亏他这一闪，马岱要不是这一闪呢、啊、根本那枪就封不出去。这时候两个枪头咬在一块儿了，只见这员大将把头这么一晃看了看，哎，你是马超吗？马岱这么一听，呵，这倒好啊，汉军来了全找我哥哥。哼，马超是我家兄长，俺乃马 拜师爷。马岱报完了名，以为这就得催马交锋，得打了。对面这位一听泄气了，谁？叫什么名字？这位把头这么一偏，好像耳音不太得劲，其实这位是装的。我乃马岱。哦，你不是马超啊？不错。去，这位啪把丈八蛇矛枪往回这么一撤，冲着马岱摆了摆手，回去吃饭去。啊，马岱一听，什么回去吃饭去？这都哪了哪儿啊？这是，你不是酒囊饭袋吗？哈，马岱一听，这个酒囊饭袋挨得上吗？你这算何意？ 何意呀、啊？告诉你，我是专门来逮你哥哥的，不是抓什么马岱，我就抓的是这马超。你是何人？不认识我？哈哈哈哈！告诉你吧，我乃燕人张飞。呵，三将军在马上把那肩这么一摇，头这么一晃，这嘴一撇，这派头太足了，简直就把这个马岱呀当个小草籽儿，连正眼都不瞅他。你说这够多气人呢、啊、马岱一想，不行，你不用等我家兄长，只要能战得了你家马岱将军，我家兄长自然出征啊，你打得了我就行。去，我不跟你打，你爱怎么嚷嚷怎么嚷嚷，你不配跟我打。哎呀，马岱一想，气杀我也，我今儿个非。马岱也气乐了，怎么哪有这么打仗的，人家说什么不跟你打，你这赖赖唧唧的死乞白咧跟人打，这也太惨了，这也，我真给马家丢了人。你到底打不打？不打呀，你不值一打，赶快回去叫马超来见我。几句话说的马岱在鞍桥上气得直哆嗦，你说这可怎么办，人家就不跟你打。好，你等着我，我找我哥哥去，这快成小孩打架了。没办法，马岱让张飞给逼的呀，他只好撤兵。马岱刚把兵撤了，忽听叨唠一声炮响，张飞一愣，嗯，他举目这么一看，心说怎么回事，马超从我后边杀上来了。不是，刘备来了。哟，张飞觉得奇怪，我大哥什么时候来了？这是军师诸葛亮的安排，张飞他们刚一起兵，诸葛亮就让刘备您赶快接应，以免易得有失。所以呀、啊，刘备也马不停蹄跑来了，他催马到了张飞的跟前，三弟，你跟马超见阵了吗？我还没看见他什么模样呢，刚才我在远处里看，你在同谁说话？他兄弟，一个酒囊饭袋，叫我给打发回去了。兄长，您先到关上休息片刻，待小弟捉得马超，你我兄弟再续谈不迟。不行，刘备给拦住了。三弟呀、啊，咱们赶快进关呐、啊！为什么？不能就这么打。现在文长已经中了箭伤了，说明咱们这次出军就不利。哎呀，您怎么还信这套啊？甭管哪套，咱们歇息片刻再战不迟。我一点不累呀、啊，不管累不累，先随我进关。刘备硬把张飞给拉进了夹门关，进关先忙着调治魏延的伤势，然后又跟孟达商量怎么据守这座关隘。第二天一早，听关前三声炮响，人喊马嘶，探上马抱金帅府，跑！马超要战，点名捉将，单叫三将军出营。嗯哼，他来了，来得好，来！张飞刚把手往起这么一扬，砰！让刘备把他手腕子给抓住了。呵呵，三弟，你我登上城楼一观。啊，张飞觉得奇怪， 马超讨战不出征，看什么呀？先看一看，这官邸也很重要啊。来来来来，说着兄弟手挽着手上马道，来到了城楼，手扶垛口往下这么一看，刘备倒吸口冷气呀、啊！哎呀，看见什么了？看见马超了。呵，这马超这漂亮，生的是面如浮粉呐、啊，眉清目秀，齿薄唇红，不单人长得漂亮，穿戴也漂亮，施官寿带银甲白袍，手提亮银枪，胯下白龙马，像一块粉雕似的，怪不得人称锦衣马超。只听马超在那喊呢、啊、喊谁呀、啊、让张飞马前受手。因为昨儿晚上他弟弟马岱回去跟他说了是怎么长怎么短，可把马超气坏了。你羞臊了我的弟弟，等于羞臊了我，你不要跟我打吗？我来了，昨晚上就要来，让马岱给拦住了，您等着明儿早晨得了。所以今儿个是四更天扎树停当，五更造饭，天刚亮就来骂阵来了。张飞在城上左瞧右看，哦哦，我不挡这马超是个什么样的了不起的英雄好汉呢？感情就是个小童儿啊。刘备一听，什么？三弟，小童儿啊？大哥您看呢，您看他这个长相像不像庙里塑的那个左金童啊？嘿嘿，三弟呀、啊、那马超啊确有左金童之貌美，小伙子是真漂亮啊，可是他有吕布之勇，你可别把他当个小童儿。张飞点了点头，哦，那是自然的。大哥，您在城头与小弟观阵，待我出的城关捉拿马儿。慢来，一伸手砰的一下，刘备紧紧抓住了张飞的战袍。嗯，张飞愣了，大哥您这是干什么呀？不能出城应战啊。张飞奇怪，不能出城应战，那我干什么来了？三弟，你看现在马超士气正旺，先避一避他的锐气，等他那个精神头抖擞的差不多了，你再出城去是一战成功。哦，大哥高见，就依兄长。张飞强忍着劲儿在城头这儿瞅着这马超。马超骂了一气阵呢，一看城里一点动静没有，怎么回事呢？马超也觉得怪，要听兄弟马岱那说法啊，这张飞好像要吃我的肉，现在我来了他怎么不出城了？哦，我必须如此这样才能把他框下来。马超想的这会儿回手啪把银枪这么一摆，让他手下的士卒全把刀枪旌旗放下，干嘛？坐在这儿歇着，歇歇乏，然后咱们再骂战。城上的张飞一看呢、啊、马超坐那儿了，哦，差不多了，他骂战骂了有一个多时辰了，他可能累了。大哥，现在我可以出关了吧？三弟，你可要多加小心。张飞答应了一声，一声炮响，杀出城关。张马二将在夹门关前一场鏖战，一百回合不分上下，杀了一个难解难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从今天起， 我为你，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听众朋友， 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2018年3月12日零时至3月14日24时，国一、国二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停止土石方等施工作业，有关企业停限产，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北京故事广播提示您做好健康防护。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吃面， 哎，你看，嘿，这是一碗面啊。 我今天正好没吃饭。 哎，你说什么？ 啊，我说我今天一定好好干。 来来，今天好好干。好了，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化妆、服装、道具都准备。 打龙面， 摄影机的位置，咱们给他稍微近一点，近稍微近一点啊。好嘞，哎，什么声音？安静啊， 安静。 哎，照明组，咱们这个演员的表演区在这儿，光往这儿打。 好嘞，好嘞， 好好。来，什么声？安静。咱们各部门都加紧准备啊。这一段演员的戏是 你怎么给吃上了？ 不瞒您说，我今儿早饭就没吃，我先垫个底儿。 这还没开拍呢。 没关系，我看那儿还一桶呢。 这段戏是这个样子 啊， 你和你的女朋友已经约好了今晚八点钟一起去看电影。 哦，恋爱戏。哎呦， 现在是。 哎，导演，我从小就喜欢看恋爱的电影。 你别啰嗦 啊！ 现在已经八点钟了。 八点了。 哎，你正在吃面，你的女朋友来叫你，你吃完了面，放一碗就跑出去。 放一碗就跑出去，就这点戏啊？ 哎，一共两句词儿。 两句词儿。 哎，你着什么急吗？ 我不着急。 我说一共两句台词儿，你着什么急？ 是一共两句台词儿，我不着急。 不，我说的是一共两句台词儿。 对呀、啊， 你着什么急？ 我真的不着急，导演。 我说一共两句台词儿， 是两句台词儿，我着什么急你？ 好了，你别说话。 哎，是。 你别说。 哎，我不说。 一共两句台词儿、 啊、 是你说的。你着什么急嘛、 哦？ 你等我一会儿 吧。哦，我好像明白了。 啊，明白了。 我说的， 哎，你说的， 哦、 你说遍我听听。 就这么说。 啊，你说当然要带情绪了。 哦，带点情绪。那、啊、你着什么急？等我一会儿呗。 这个意思，你已经晚了 啊、哦！ 要表现出来那种歉意感。 歉意。 哎， 歉意感。哎，着什么急？我说，哎、等我一会儿。 别别别！哎呀，你要边吃边说。 还要边吃边？ 你要边吃边说， 真容易啊！ 行，行， 你着什么急？ 你真的盛碗面啊，找点这个吃面的感觉。 真的 啊，真的是。 还让我吃一碗、啊？ 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看一下演员的戏，马上就开拍。 要 要 您先吃， 那我就不客气。来，开始。走，都找什么？今天你吃的要猛 啊， 要猛。 好、啊啊，行，没问题。 啊，来来来，说说，你着什么急？说，着什么急？开始说 吧，你着什么急？等我一会儿。 吃吃药。越能在你表面出人物气质，越能在内心越猛变得表面体现起来。最后我把你放了，放了，放了。好，我把你放了，我放下，放下，跑出去， 跑出去， 跑跑跑，好，回来。你感觉怎么样？ 味道不错。 什么味道不错？ 面条咸淡正好。 我没问你这个 啊， 我问你这个感觉怎么样？ 饱了，这全拧了，你看不拧。 我问你刚才这段戏的感觉怎么样？戏的感觉， 戏没什么感觉，我觉得。 这 这怎么能没感觉呢？这个戏 我就感觉味儿还不错，别的没有。 哎，好了，对你要求嘛也不能太高了。 哎，不，导演，咱们这么说吧，您一定得严格要求我，啊，这个您看着我哪儿不合适，您批评我，您骂我，您打我都行，只要能出名，我这，对，我又说走口了，只要咱们都是为工作嘛，是不是？ 好了， 您说说，哎， 来吧，你成面吧， 成面， 成面。成面，成面， 哎，就这一碗了吧？ 这你看成面。 哎， 好了，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正式开拍。好了吗？ 好 了，好。盛满。 哎呀， 对。蹲一下。 啊？ 蹲一下。蹲，蹲一点，半蹲一点。好。正式拍。 这正式拍了。 预备。好。高兴点 啊！ 高兴， 高兴， 高兴 点！哎，您看这还自然吗？这怎么样？ 这个感觉要放松啊！放松，不让你拍拍就紧张， 放松，放松，放松，放松！ 你这怎么了？ 我松大发 了！来了，正常。预备，开始。师弟，是师弟要忙，说， 没感觉。 停，不，什么没感觉啊？ 什么没感觉？ 什么没感觉？ 您说的没感觉？ 开心是吗？ 开心，你着什么急？导演。你也别批评我了，我再吃一碗就行 了。坐好，坐好，正常。你们高兴点，自然一点啊， 自然一点。 开拍，摄影机注意，好，说词儿，说词儿， 词儿， 台词儿， 台词儿。 随机准备 好， 正式拍，预备，开始。 十年呢？十年猛呢？ 十年猛，十年猛， 对，十年猛， 够不上，说词儿啊！ 你着什么？ 听。我说，你能不能？行吧。坚持一分钟好不好？一分钟，一分钟就一分钟啊！各部门注意，好了，来，正式拍，预备。我是你， 导演 啊， 我实在是不行了，你还找谁？找谁拍？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去。 哎，你回来，回来，回来。 不大想出名了。 你不想出名也不行 啊！ 向在座的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吧。哦，这有这么回事啊！ 选两篇文字，背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 No more trouble, no more pain。 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箴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春日春风有时好，春日春风有时恶，春天气温多变，机体代谢旺盛，我们如何根据春季季节特点做好春季养生，打开人体的排泄通道。北京祥康堂2018年3月健康知识巡回大课拉开帷幕，19号厂桥店，20号朝阳店，21号通州店，22号丰台店，23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店内还邀请到了大家尊敬喜欢的李老师亲临指导，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以适应春天生机勃发的特点，维护身心健康。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和姚老师继续结合上档节目的内容，给大家做进一步的分解。好，姚老师我们开始吧。 好的。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提到了春天开始的第一个月，就是由冬天过渡到春天，它是一个过渡时期。 对。 在这个过渡的时期内呢，天气会同时出现两个季节的特点。 说得好。 它既有这个冬天的寒，还有春天的暖。还和大家讲了为什么要春捂。但是呢，这一块的内容呢，还没讲完。 没错。 那么我们继续。 好的，是吧？我们在上档节目啊，给大家重点说了，是吧？为什么要捂？我们捂到什么程度？我们要捂多长时间？是吧？一定要给大家说明白了。啊，立春是个信号，啊，是一个交接的信号，在交接当中，既有冬天的寒，又有春天的暖。 就是在交接的过程当中，就是冬季的特点和春季的特点，它会同时的出现。 对，所以说呢，这个季与季，啊，我们用了一个运动场上的接力赛，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就说得非常的清楚了。什么叫季节养生啊？一年春夏秋冬这个季节，这就是一个圈儿。 对，每年要走这一圈。 哎，要走这一圈。 一定要走好。 走好。你们说这圈到哪一圈哪一个位置上应该干什么，是吧？实际上呢，说的非常的清楚。谁最清楚啊？作为一个农业国，中国的农民最清楚。叫春播夏长秋收冬藏， 他必须遵循这个规律。 对，什么叫自然的方法？什么叫顺其自然？什么叫在自然中努力？这就说清楚了。每一个季节赋予每一个季节它的活动的内容。你只有适应这个自然的规律，你才可能获得成功和丰收。是不是这样？ 是的。 我们现在讲的什么？ 我们现在讲的是养生保健。那么养生保健也有每一季节赋予它的内涵吗？ 也有啊。 没错，是不是啊？没错。所以我们大家讲养生要知道这一年是一个圈，是吧？你要想你的健康啊，你要想是吧，你这个圈必须顺，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圈的组合，在每一个阶段这个圈的每一棒啊，应该做什么，怎么去做，这就搞清楚了啊。我们上档节目讲的什么呢？讲的棒与棒之间这个圈啊，它是连接起来的啊，连接起来的啊，是由呢，中医讲是由个五个季节啊形成的这个圈。上档节目就讲这个圈与圈这个阶段，这个圈当中是吧，阶段这个交接， 这个工作怎么去做 非常的重要。说了啊，这个圈我明白了啊，很少有人讲这个交接，是吧？ 对， 很少人讲这个交接。这个交接我们必须得讲，而且必须还得讲深了讲透了， 对，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 说它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太大了啊，太大了。你不说是吧，我们赋予啊春天这个特点主旋律，我们说一个字儿，怎么讲是吧，动。 春天一定要动起来。 所谓的动是什么呢？啊，在自然界当中也好是吧，在我们的人体也好，都是一个阳的变化。 对。 哎，大家要知道是一个阳的变化。要说全面点呢，就是阴和阳消长的一个变化。 嗯。 啊，这我们看那个图就能，八卦图，阴阳八卦图我们就看出来了。啊，变化是一个阴阳的变化。啊，到冬天叫阴极，是吧，达到一个程度了，然后开始转换。转换什么呢？阳气啊，阳气始发，阳气啊，力度不断的增强， 嗯， 是不 是 这样？ 阴消阳长， 阴消阳长， 阴开始慢慢的往下降，阳开始慢慢的往上升， 对吧？再达到什么呢？再达到一个啊，这一年有两个基本上平衡的这个节气，是不是？春天有一个。秋天有一个 春分和秋分， 嘿，这大家就清楚了。哦，冬天哦阴气最重，哦夏天阳最足，足了以后它就开始转化啊。这个呢啊，一年两季是吧，阴阳的这个程度是基本上平衡的，就是春天上面有一个叫春分啊，这是阳气上升与阴相平衡，相对平衡的一个啊阶段。到了这个季节是吧，就是在你外部的环境阴和阳平衡，在平衡的过程当中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气候的稳定。带来的是什么？跟我们人什么关系？带来的是病情的稳定啊。这个意义在这儿了。 嗯， 说你这个交接的时候啊，你看看单位与单位这个换人的时候，换领导的时候，这个交接的时候是不是显得很乱呢？ 对。 哎，如果交接不好，出现很多漏洞啊，哎呦，这材料找不着，这数据找不着，这账对不上了。是不是这样？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哦，春天是阳气在不断的上升。阳干什么？阳主动。所以呢，就相对来说我们再加一个字呢，叫动荡啊。这个我觉得更啊，大家更容易理解。动荡呢就是相对的不稳定啊。这个不稳定是说的是气候的不稳定，是阴阳之间的变化消长的不稳定。它会带来什么？它会带来你身体内部的阴阳的不稳定。这大家一定啊，我们不是光讲这个自然季节气候这方面，我们要紧密的联系到我们的身体，联系到我们的健康，特别是挖掘我们生理上的变化。这个变化 与我们自然界气候季节的变化是息息相关啊。这个不稳定带来了什么？带来春秋两季，我们讲了吗？一个是阳生的这个起点，是不是？一个是呢，是吧？阳降的一个起点，是不是？ 嗯。 哎，阳生了，慢慢阴气就减了，是不是？这个过程正是这个阴阳交接的过程。这个交接的过程，很多人啊就交接不好。所以说，为什么春秋两季是疾病的高发期？你看，讲的这个，连把这个答案也跟大家说了。明白了。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到把这个交接做一个重点啊？是不是？是不是重点？ 是的。 我们把它说得很清楚，在古代就非常重视这个交接啊，特别是一年这个交接，阴阳的交接，一个是在立春，一个是在什么立冬。 嗯，一年两大交接的时候， 是不是？ 嗯， 两大交接的时候，所以说是吧？秋天时候交给冬天时候这一棒的交接过程，也是疾病的高发期。这就是阴阳的转换，这也就符合中医说的什么叫健康啊？阴平阳秘，精神乃至啊。这时候呢，啊，阴阳它不稳定，所以你的病情也就不稳定，是不是这样？是吧？等到什么时候稳定了？是吧？春分，那是真正的春天，啊，所以说春天分三个阶段，啊，初春，啊，到后一个，啊，这个交接一个月以后，是吧？趋于稳定了，什么叫稳定了？啊，地下的蕴藏的冬天的寒气释放完了，是吧？是吧？释放完了。这时候阴气基本上这个阴寒退了， 没了， 退了， 嗯， 是吧？退了，退了之后呢，阴和阳保持了相对的这个稳定了，是吧？这个呢是真正的春天的到来，啊，这个呢也是一个来月， 嗯，它就再也不会体现那个冬天的寒了， 没了， 嗯，就是完全的过渡过来了， 啊，对，等到下一个月的时候，它就是往着夏天走的过程。 对， 等夏天过程呢，这个后春一个月啊左右的时间啊，里边又有春天的味道，还有夏天初夏的味道。 是的， 它就这么一个交接， 嗯， 啊，成为一个环状啊。这回大家就清楚了，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圈儿，是吧？为什么说每一棒啊，是每一个季节就是每一个棒，每一棒与棒之间还有个交接啊，这个交接是吧？哎，我们不是就这个气候温度来讲，而且它带给人的就是一个病情不稳定啊。这一点上传统的中医非常的重视，而且还有一个名字，在这个时期得的病叫什么病呢？我们以前讲过，叫交接病啊。现在可能大家听这个词儿啊很少了，是吧？实际上的这个病呢还仍然存在啊。你比如说我们刚说的春秋两季是疾病的高发期，是疾病的加重期和复发期，为什么？这回大家就找到原因了，找到这原因，这是一种现象，这是一种规律，是吧？我们在讲这个就是提醒大家在这时候啊干什么呢？要保持和气候变化的一个同步。 嗯，就五季当中这一圈春秋两季是最不好走的，最不顺畅的。 对啊，是阴阳巨大变化不稳定期， 嗯， 啊，这个我们就明白了啊，叫交接病啊。在24个节气当中啊，这个节气是吧，就立春之后是吧，这是非常关键啊。还有一个呢啊，立秋是吧，立秋的时候是吧？ 对， 就是秋天和冬天交接的时候。 嗯， 啊，这时候这个啊交接病往往发生在这。你看有些人啊，一天一天呢挺好，哎，怎么这最近要身体不好了？哎呀，吃什么了？啊，累着了？说没有啊， 是吧？找原因了哈，是吧？你找什么？你找的原因很局限，是吧？说没什么变化，怎么就觉得不好？你一定要考虑到，是不是气候变化了？是不是交接了？啊，所以这一点上，我们明白了，啊，明白了这个规律，我们置身于大自然的这个当中，啊，所以这季节气候的变化直接就影响我们的身体，啊，影响我们机体的生理的功能，啊，它同时也能够使我们容易是吧发病，容易病情加重，啊，就是阴阳的不稳定带来呢我们身体的不稳定，所以这个交接要格外小心。就走在这一个路上，这一段路是吧不大好走，啊，这是我们讲这个，哎，关键。所以让大家是吧有这个春捂。 以下是广告时间。春日春风有时好，春日春风有时恶。春天气温多变，机体代谢旺盛，我们如何根据春季季节特点做好春季养生，打开人体的排泄通道？北京祥康堂2018年3月健康知识巡回大课拉开帷幕，19号厂桥店，20号朝阳店，21号通州店，22号丰台店，23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店内还邀请到了大家尊敬喜欢的李老师亲临指导，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以适应春天生机勃发的特点维护身心健康。以上是广告时间。 啊，大家想想，我们谈到了很多人在这一段时间，就特别前一段时间是吧，很多人在解释，有很多人在问，大家对养生保健比较重视的，那为什么要春天捂啊？春天来了，春花啊，春天来了，百花开呀，是吧？哎，怎么还要捂啊？哎，天越来越暖和，怎么还要提倡捂啊？ 就是，它肯定有原因。 有原因。我们上档节目把这个大环境、大气候跟大家说了。啊，如果我们往细说，这里边内容还很多，是吧？我们说了，这个季节的特点是阳气的生发，啊，是一个动的主旋律，啊，是不是这样？对，你看看我们生活当中，是吧？我们在发豆芽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捂啊？需要盖呀？ 是的。 啊，说这个人受风寒了，不小心感冒了，是不是应该多？盖点被子，喝点热水啊，干什么呀？ 是的，捂出来汗。 你看看，是不是？哦，你就知道，捂这个词儿是个动词，它要针对啊，针对的气候，同时还往细具体的说啊，大地是什么？大地要把积蓄的这个寒， 一冬天的那个寒释放出来， 要释放。说我们人在这个气候当中，它是不是也有蓄积的东西？ 也有。 有吧？ 有。 是不是啊？啊，我们说风湿寒是在我们身体无处不到吧？啊，是不是？ 是的。 它是阳气上升的时候，是吧？我们身体有很多的垃圾，是吧？制约了什么？是吧？制约了这个阳气的升腾。大家注意这个啊，制约了就影响了，哎，和啊这个气候得同步的生发散啊，你怎么就容易，怎么就我们怎么顺其自然啊？大地它要生发散，我们人体也要生发散，这话说的够清楚吧？是吧？这时候我们人体怎么散呢？从哪散呢？大家想一想。 要从毛孔散。 对了，人四个通道，是吧？通四个通道，是吧？大小便，是吧？这个是两大通道，还有这个刚才姚老师说的毛孔，他要把体内东西通过毛孔干什么？要散，啊，要散出来。 散出来之后，这个毛孔如果受到寒，它会收缩，毛孔不张它能散吗？ 散不了。 这就把这个五的内涵就说的太到家了，是不是啊？太到位了。哦，这五就是保护你啊，体表毛孔这个通道啊，你只要呢保温，是不是啊？再加上阳气，是吧？它才散。如果你光借助这阳气生了，但是呢，你穿衣服少，而且这毛孔，大家都知道，得寒则凝，是吧？毛孔是一个开合嘛，啊，它非常的敏感，啊，热了它就开了，冷了它就缩了，啊，说大地的寒气还没散尽了之后，是吧？我们还应该适当的捂。 嗯，就是这个春天的捂，将来有利于这个毛孔的开合能力。 它使我们机体的一些，是吧，和外边相通的渠道给它打开，哎，也要散出来。这就是五的，我们讲的是一个内涵啊，大家明白。当然了，这个五呢，啊，是有一个限度的，啊，一个是时间的限度，对不对？啊，我们说呢，基本上就一个月左右，啊，但是不同的地区呢还不一样，是吧？你到了海南，你也去捂去吗？那大家就乐了。这海南冬天都穿什么东西啊？ 穿衣啊，穿半袖啊， 它 能捂吗？ 它不能捂。 嗯。 所以呢，这个捂子有特定的一个环境啊。第一，有特定的季节气候啊，这是大的。第二，有特定的这个环境，不同的地域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是吧？不要僵死的。啊，去干这个，是吧？你要到了，是不是？你到了这热带，那就不需要这个捂了，啊！所以大家怎么样？这就又体现了中医的辨证施治。另外，是吧？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吧？应该呢，在这方面要关注，是不是？啊，说我们同样在一个季节，同样在一个环境，但是每一个人。是吧？对这个五子的要求不尽相同，是吧？这一点上我们要求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疾病，是吧？你这个五的程度你也不一样，啊，是吧？ 还是离不开自己的体质。 这就体现了一个辩证嘛，是吧？你要在屋里待着，是吧？那屋里就感觉凉，是吧？暖气停了，是不是很凉啊？你就得多穿衣服，不多穿衣服的不舒服啊。不多穿衣服你可以，是吧？还感到寒，你自身的寒散不出来，你还要感受什么大地散出来的寒，你 看，所以那时候你就要捂着点儿。 哎，对，你应该感受什么大自然的阳气的上升，是不是？ 是的。 哎，所以这一点上我们要清楚哦，还要结合自己的体质，是吧？将来我们还要讲什么人，是吧？这个在这个季节不舒服，是不是？ 嗯， 哎，这个一定要清楚，啊，什么样的体质？哎，一到春天，如果春天干，不下雨，你冬天没养好阴，啊，阴虚的人就难受，是不是？阴虚的人难受，所以这些呢，我们都要以后都要给大家讲，所以再把这个，啊，五的，那我们为什么要说清楚？它直接关系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是吧？特别是阳虚的人， 嗯， 哎，是不是？你阳虚的人，而且呢，你还走不出室外， 他本身就怕冷， 对不对？ 对， 这你就得给大家说到 了，嗯，他就更应该捂着点儿了， 是不是？那捂呢要适度，还有一个长度，啊，哎，你这个都要清楚，啊，你别捂得发燥了。发热了，是不是？ 对，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一个度嘛。 讲过一个度，啊，这个我们这如果这样我们说，啊，就讲全了，啊，也弄明白了，啊，为什么呢？要春捂，啊，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吧，啊， 好的， 时间的原因是吧？我们下档节目还有很多的内容要和大家进行讲述，好吧？今天就到这儿，朋友们再会。 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他手握我党最高机密，却被捕叛变，使上海中共中央机关陷入极度危险。他深入虎穴，卧底敌营，截获密电，速至上海，解救中共中央机关于危难。一个是我党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一位是置生死于不顾的孤胆英雄。70多年前的一场敌我双方的生死之战，鬼魅敌谋，大智大勇，谁胜谁负，一发之间。档案栏目正在揭秘。 潜伏这两个字在死海中的解释简单明了，潜藏埋伏，但在真实谍报工作中的含义却不那么简单了。它意味着生与死的较量，意味着智慧与勇气的博弈，意味着惊心动魄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无数像他们这样的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用他们的大智大勇与敌人周旋，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畏生死，英勇战斗，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今天我们档案栏目为您奉献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一场命悬一线、生死博弈的较量，而这一切都要从1931年的湖北武汉说起。 这是77年前，在上海的一所普通住所。这里住着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恩来。此时此刻，周恩来刚刚得到一份令人十分震惊的情报。急切思考中的周恩来抽了他一生中第一支也是最后一支烟。此刻有6封电文差点改写了中国近代史。此时，一场巨大的厄运正在向他们袭来。 周恩来手里的几封电文都指向一个人，这个人刚刚被国民党逮捕，审讯他的是国民党武汉行营侦缉处处长蔡孟坚。我们来听一下当年审讯的对话录音。 我要亲自命令蒋委张勋张先生，昨天巡洋陪在某面，他们说应该晓得我。 我当然晓得， 侬是武汉行营侦缉处处长蔡孟坚， 竟然你晓得我。我估计你要多挖那一点，你要死人，你就挖掘一下你所有的东西，要不然你就要死。 我 可以拿出钥匙讲出来，搿是一个大计划，可以辣搿三天里向，拿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全部消灭掉。 这个顾顺章何许人也？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口气？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设立了直属中央的保卫机关中央特科，由时任中央军委书记和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直接指挥。特科下设四个科，总务、情报、保卫、无线电通讯。保卫科负责保卫中央机关，镇压叛徒特务。顾顺章不仅担任保卫科科长，也兼任红队队长。红队又名打狗队，专门负责镇压叛徒特务，营救我方同志。据记载，红队队员个个身怀绝技，顾顺章的能力更是非同寻常。顾顺章叛变革命的时候，已经身居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高位。那么，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是怎样走上叛变革命的道路的？顾顺章1904年生，上海宝山人，早年为工人，加入过上海滩的青帮组织。在当时的上海工人运动中，由于他好勇斗狠，敢打敢拼，做出了一些成绩。20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中央送往苏联短期学习政治保卫。在苏联，他学会了各种各样高超的特务技能。回到上海后，他先后担任各种工人运动的领导职务，在八七会议后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中央特科三科科长，化名黎明，年仅24岁，成为当时党内掌握最高核心机密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此时的顾顺章逐渐居功自傲，已经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而且他还利用工作的特殊性日渐腐化，追求享乐。事实上，中共中央对顾顺章的一些言行举止早有看法。时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就曾经忧虑地对聂荣臻等人说过，顾顺章这样下去总要走到变节投敌的那一天。其实中共中央已经觉察，正在考虑把他调离特科，可就在这个时候他被捕了。事情就发生在武汉新市场的游乐场，当时顾顺章完成了一项任务，并没有回去复命，而是化名游广奇在这里表演魔术炫耀自己，结果被叛徒发现而被捕。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背叛革命的叛徒，而顾顺章的叛变对当时的革命工作，尤其是地下工作，将会产生无法估量的危害。而直接面对生死存亡危险的，就是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它关系到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多名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生命。翻开昨天的历史，人们不难看出顾顺章的被捕其实有些蹊跷，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疑问。顾顺章本身就以勇武著称，凭他的身手要想轻易拿下他，那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再加上他又在苏联接受过严格系统的特工训练，尤其精通化妆易容术。有个叫林金生的特务曾经是他的心腹，据他讲，顾顺章只要戴上一副假牙，他的模样就可以变得让人完全无法辨认。像这样一个精通反跟踪化妆术的人，别说逮捕他， 就是要找到他的踪迹，那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那么，这样一个特务高手，又是怎样轻易落网的呢？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关于顾顺章的被捕，出现了好几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根据中统特务张文在回忆录《中统二十年》中提到，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叛变以后，蔡孟坚安排他化妆成另一模样，同时派出特务打手数名，在大街上寻找所认识的共产党人。1931年5月的一天，这个叛徒行经汉口距汉关不远的伦敦码头附近，无意中发现了顾顺章，被尾追的特务所逮捕。第二种说法是，据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回忆，当时在武汉突然出现了一个手段高超的魔术师尤广奇，此人除了表演魔术之外更善于交际，他自己不常出门，但来访的人很多。这样一个人物很快引起国民党中统特务的注意，开始秘密侦查。恰巧有一天，顾顺章走在路上被一个叛徒认了出来，结果遭到逮捕。第三种说法就鲜为人知了，木心写过一本《陈赓同志在上海在中央特科的斗争经历》，书里面提到过这么一个情景，有一位当年和顾顺章一同去武汉的人说过，当时在汉口，他每次和顾顺章碰头都可以看见他带着一个身穿白衣白帽白高跟鞋的时髦女孩，我提醒他提高警惕，顾顺章却不以为意。后来我要回上海时候，他为我买来一张建国轮的船票，但在当晚此人因为偶然情况退了这张船票，换了另一张轮船。这个人换了船票的第二天，刚好顾顺章被捕叛变。当建国轮到达上海码头的时候，军警登船搜查，并要所有的人全部取保，而他乘坐的另一班轮船到达上海的时候没有受到任何检查。事后党组织派人去汉口调查，发现那个白衣女郎是中统特务，正是由于这个女特务，顾顺章最终落入敌手。由于各方当事人当时所处的地位角度不同，回忆的时间也不一样，那么在细节问题上当然就有所出入。不管怎样，对当时的国民党特务来说，这回可算是逮住了一条大鱼，这让逮捕他的那个中统特务兴奋不已。逮捕他的是国民党武汉行营侦缉处处长蔡孟坚。顾顺章被捕的消息没有人知道，可对蔡孟坚来讲，这真是天上掉下的一块大馅饼。眼前这个人可不是等闲之辈，只要他开了口，不仅能抓到周恩来，就连共产党的中央机关也能一网打尽。可蔡孟坚没想到的是，审讯刚刚开始，顾顺章便轻易地开了口。 不过呢，我不好跟侬讲，警方计划安排我面见江委员长本人。既然顾先生愿意替我合作，那我就希望伊替我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交杯了。 蔡孟坚几番讯问，顾顺章不予理睬。在他的眼里，蔡孟坚这样的特务不够级别。可蔡孟坚却不甘心，从顾顺章身上什么都没捞到就把他送到南京，他不干。几番较量之后，顾顺章 还是做出了他的第一笔交易。 根据顾顺章口供整理，顾顺章向国民党出卖的情报内容如下：中共中央驻汉口秘密交通机关、湘鄂西苏区驻汉口办事处、红二军团驻汉口办事处、鄂豫皖根据地驻汉口办事处、直属特科机关领导人、英商祥泰木行的一位陈姓共产党员。我党在武汉的联络站完全被破坏。蔡孟坚得手后，第二天把顾顺章带到他的顶头上司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面前。何成俊答应顾顺章当晚就安排轮船送他去南京，可就在临行之前，顾顺章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不能拍电报，在我到达南京之前千万不能向南京拍电报。30个小时以后，顾顺章就会抵达南京。此时蔡孟坚和何成俊生怕无法证明自己的功劳，轮船刚刚开出，二人就迫不及待地向南京总统局特务头子徐恩曾发出了5分急电。这就是徐恩曾，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科长和党务调查科科长，当时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最高经理人。这是一个双手沾满革命知识鲜血的特务首领。早在1927年5月，中央就在武汉成立了以情报工作为主的特科，由周恩来负责。中央迁到上海后，周恩来在此基础上正式组建了中央特科。党的六大以后，中央确定由向忠发、顾顺章、周恩来三人组成特务委员会领导特科，由周恩来实际负责。可以说，中央特科是中共中央机关在白色恐怖下的第一支特殊警卫部队。特科成员都经过精心挑选，个个身怀绝技，胆识超群。他们保卫中央，搜集情报，同时还惩治叛徒。这支队伍曾经处决过多名罪大恶极的叛徒。1929年8月24日，中共早期革命家彭湃因白新叛变而遭到逮捕。事后，中央特科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由陈赓带领特科队员，在1929年11月11日晚，白新去意大利躲避特科追捕的时候，将其击毙。特科队员的枪法的确令人吃惊。事后，当巡捕房的法医验尸的时候，发现是3个人同时向白新脑后开的枪，3发子弹从同一个部位打进去。一时间，上海滩上，共产党神枪手威名大振，叛徒特务闻风丧胆。除了这些，心思缜密的周恩来还成功地把多名我方情报人员安插到国民党重要机关内部，为我党搜集情报。这一招非常精彩，有些情报甚至连国民党特务头子都还没看到，就已经到了周恩来的案头上。再过30个小时，顾顺章就要面见徐恩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就会遭到灭顶之灾。而此刻，中共中央却还不知道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消息已经通过电波传到了南京徐恩曾的办公室。但是历史，在某些时候 就是有一些说不清的巧合。假如这一天不是周末，徐文增就会待在特务机关里，所有的绝密电报就会不加拆封的直接交到他手上。假如这些电报不是在晚上十一点前发到南京，假如这一天不是恰好有一个叫钱壮飞的人在机要室值班，历史将会被改写。这是徐恩曾身边最为信任的一个机要秘书，所有的绝密电报必须先交给他，由他交给徐恩曾。接连两封绝密电报，这里面肯定有点什么事儿。就在此人准备拆开电报的时候，这种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几乎同一时间里四封电报，这里边肯定发生了大事情。此人迅速拿出备份的密码本，开始翻译。结果叫他心里暗暗吃惊。就在他仔细考虑电报内容的时候，第五封电报又来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爱把你守候，天涯。